跟随等你来接，眼眶少一点掩饰我的不完全不完美，你的危险我能体会，比平常残忍一点，除了你不像谁，狂乱浮现别睡，粉碎等你来接，眼眶笑一点掩饰我的不完全不完美，我的危险无所谓，比平常残忍 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刘嘉玲和黎福辉演唱的《对爱不放心》，郑中基演唱的《半个我》，孙悦带出的《野火》。 小心，犹豫在矛盾情绪里。 你想隐瞒的秘密，撩拨我更多情意，飞散在透明空气里，转移秘密。 爱是暧昧的东西，让我敏感又心急，稍纵即逝。为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？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？如果够了真情，何不大胆惊喜？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。为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？ 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？如果够了真情。